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745集，童言无忌。众人想想都觉得心里毛毛的，但是又想详细问一问细节，可此时白玉堂却是放下了图纸，很在意地问了一句： 这四海殿是谁设计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这座楼本来就不是盖来给人住的。 这青天白日的。 那不是给人住的，是给谁住的呢？ 白玉堂也似乎不太说得出口，赵真却是笑了笑，看着白玉堂。 这些图纸的背面都有宫殿的名字，其实四海殿并非全名。 众人一愣，白玉堂下意识地翻过手中的图纸，就看到背面四个大字：四海鬼殿。下午天气本来挺好，但突然就阴沉了下来，厚厚的雨云越积越多，隐隐就有雷声轰鸣，看着像是要下大雨了。皇宫里，展昭站在院子里，扬起脸看着天色。赵真手中把玩着那个妖妖从河里替他捡上来的玉石球，若有所思。白玉堂一直在研究那张图纸，天尊觉得无聊，要去四处逛逛。赵真就吩咐陈公公带天尊去皇宫内收藏历代名画和书法的阁楼逛逛。天尊兴致颇高，殷侯左右无事也跟着他去了。展昭看着院子里打瞌睡的小五和站在白玉堂身边仰着脸看天色的夭夭，觉得气氛莫名有些尴尬。这时院子外边传来了脚步声，从细细碎碎的脚步声可以听出是小孩子，果然小四子和萧良跑了进来。 不多陪香香一会儿啊？ 香香睡午觉了，小胖胖和胖姨姨陪着他呢。 一旁赵真也望过来了，显然他对香香还是有些担心。白玉堂依然在看图纸，展昭就见小四子凑到了赵真身边，小梁子则是去白玉堂身边，好奇他在看什么。展昭心里有数，小四子估计是要打听些什么。别看小四子平时呆呆的，不过对于两个人的事情他是非常上心的，一个是他爹，另一个自然就是赵普。展昭觉得小四子倒是的确能从赵真这里问出点什么来，他和白玉堂不怎么好开口。赵真在随和也是皇帝，且他心眼太多，防备心也太强，展昭和白玉堂又是江湖人本性，交流起来总觉得有些隔阂。倒不是说赵真不好，做皇帝也难，大家对他其实也是提防着些的，伴君如伴虎，谁没事招惹皇帝玩啊？能少说就少说呗。还是小四子童言无忌，赵真也放松些。果然就见小四子爬上了赵真身边的椅子，赵真看到小四子就开心，将珠子收起，然后把他抱过来放到腿上。 一会儿留下陪朕吃饭，你想吃什么让御上房做。 小四子点头，拿出小腰包里从魔鬼城带来的特产水果糖，塞了一颗到赵真嘴里。赵真尝了尝， 这什么糖，没吃过。 小四子就跟赵真讲魔鬼城各种稀罕的水果，说小林子过两天来了会带很多来，然后会送来给赵真吃，以及魔鬼城诡异的民风，哄得赵真前仰后合的。展昭伸手摸着小五的脑袋，瞧着小四子跟赵真的交流，点头。 果然，小四子是终极杀器。 黄花，那个鬼鬼要害舅舅吗？ 赵真微微一愣，展昭默默给小四子点个赞，一针见血。不是， 确切地说是小孩子直接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赵真笑了笑，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摇摇头。 哼，应该不会吧。 那他不喜欢你吗？ 小四子歪过头看赵真，赵真又是一愣，好奇地问小四子， 你说谁不喜欢朕？ 鬼鬼啊。 这时看图纸的白玉堂也抬起了头来，赵真有些出神，随后又看小四子。 为什么这么问？ 他害香香哦，害香香的人一定是讨厌你到很厉害。 展昭默默给小四子写个福字，不要骗小孩子，他们能看到最真实最本质的一面。赵真突然笑了，笑得无奈，不过又似乎觉得很有趣，还戳了戳小四子的腮帮子。 哈，你没听他们说吗？七哥和朕最好了。 跟你最好，为什么要害你最喜欢的人？跟小四子好的人就不会害爹爹的。还是说黄黄你有对不起人家？ 这换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么直接问吧。小朋友真是万能啊。 铮铮说，女人和男人理由只有一个，始乱终弃。 正喝水的白玉堂被茶水呛到了，展昭摸下巴，小四子有种。一旁南宫尽量扬起脸，不让赵真看到自己笑。 哪个铮铮？欧阳少铮。 嗯。 有空啊，朕要让九叔打他一顿。 不是始乱终弃吗？ 哎，你知道始乱终弃的含义吗？ 嗯呢。 谁教他的？ 小四子八成被误导了，公孙虎教他才怪。 那你说说，什么叫始乱终弃？ 因为很乱，于是放弃。 赵真愣了愣，仰着脸想。 倒也不能说不对。这始乱终弃用在朕和七哥身边，倒是正好。 展昭和白玉堂都看赵真，情况似乎并不简单。赵真叹了口气，问小四子： 哎，你有没有很要好的差不多年岁的朋友啊？ 小四子点点头指小梁子，然后又掰着手指头给赵真讲了几个在开封祠堂里一起念书的要好的同窗。 呵，朋友还不少啊。 那是，还没算陷空岛和黑风域还有魔鬼城认识的呢。 赵真笑了笑，语气中都是羡慕。 呵呵，哎，真好，你到哪儿都能遇到新的朋友，朕就不同了。小时候不准有朋友。 不准有朋友？ 朕以前的母后。 赵真看看小四子，想想要不要跟他解释一下狸猫换太子的事情。小四子却是有些惊讶。 以前的母后？黄黄你也跟小四子一样是收养的吗？ 哼，还正经挺好沟通的。啊，朕跟你反一反啊。太后先是被人害了，朕被仇人收养，一直养到很大，抱歉他们才帮朕把亲娘找了回来，就是现在的太后。 小四子张大了嘴，惊讶地看着赵真。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说起来身世最凄惨的其实还是赵真。小四子同情地拍了拍赵真的肩膀。 那黄花，你后妈对你不好吗？ 赵真很认真地想了想，随后摇头。 没，他对朕很好，没有他朕也当不上皇上。 那他不让你交朋友吗？ 嗯。 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么说吧，朕的娘不像其他孩子娘一样会关心孩子是不是吃饱了，冷不冷，开不开心，有没有心上人，会不会一门手艺可以安身立命。 娘不担心这些，担心什么？我爹爹都只关心这些。 可不是吗？朕的娘只关心的是孩子吃的东西有没有毒，能不能忍耐，开不开心，有没有摆在脸上被人瞧出来，心上人对未来争夺皇位有没有用处，朋友是不是能够利用，不能太近，因为感情会耽误事等等。 小四子傻呵呵看着赵真，随后叹了口气，摇摇头，拍赵真的肩膀。 哎，跟亲生不亲生没关系的。 啊？ 他不疼你啊，他就想培养个皇帝，太后就不这样呀，九九的娘也不这样子。小四子不是爹爹亲生的，爹爹都不这样子。 你确定他不疼我？ 嗯。 可是慈母多败儿啊。 胡扯。 哼。如果不是他，换另外一个从小嘘寒问暖的娘亲，真可能会是一个没用的呆子。太后也讲过，幸好朕没被带歪。 那是因为你本质好，还有小八子和九九好。如果有太后从小带，你说不定会更好。 小四子话出口，赵真一愣。 还好黄黄没变得跟以前那个母后一样哦，抢别人孩子是不对的。爹爹说，小时候没人对他好的孩子，长大也不会对别人好，所以黄黄心眼那么多，朋友没有九九多。 小四子，这样不好吧？ 展昭眼皮子直抽，白玉堂颇有些促狭的看赵真。所谓的童言无忌分两种，一种是小孩子的傻话，一种是小孩子的真话。傻话可以不计较，但真话要往肚子里咽，还真要有点容人之量才行。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